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5集，两把刀都发出剧烈的风鸣，仿佛临死前的求告。万波海看见夏侯亮的手也裂了，鲜血浸透了刀柄的缠绳，可他不停，一斩连着一斩，暴雨一般兜头砸下。万博海步步后退，心中终于升起恐惧。这是个疯子，他们说的没错，这是个疯子。他的刀法或许能和这个刺客拼一拼，但一个求生的人一定胜不过一个不怕死的人。万博海不再恋战，转身想逃。夏侯亮先一步到了门口，将门栓拴上。 大人，我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。 刺客在黑暗里抬起眼，眼神凶厉，獠牙毕现，月亮掠过第四根飞眼，亥正二刻，二人再次相扑，身影仿佛化虚。夏侯亮的刀势又快了一倍，万博海仿佛被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，他挡不过来，夏侯亮的刀太快，挡住了一击，下一击立时赶上，在他身上划出伤口。他没有穿盔甲，很快腰腹双手大腿都有了细细的伤口，整个人成了血人。夏侯亮明明有杀他的机会，可他没有杀他。万博海忽然明白过来，他要活捉他。夏侯亮的雁翎刀从鞋刺里伸过来，割破了他的手腕，手腕吃痛，他的刀颓然落地。他绝望了，这就是切兰刺客，行走于黑夜，追魂索命，他竟毫无招架之力。忽然间地动山摇，屋外仿佛落下一道惊雷，通天彻地的一声巨响，世界白了一瞬，房屋簌簌落下灰来，外面燃起熊熊火焰，照亮了整间大殿。红衣大炮提前轰赢了，两个人在地震中都没有站稳，摔倒在地。夏侯亮的雁翎刀也脱手了，他迅速矮身拾刀。万博海冲过来，把夏侯亮撞在平头案上，冲撞让桌案崩塌，后背撞到了桌子的风棱，剧痛无比。夏侯亮咬牙起身，万博海挥拳过来，正对他的头脸。夏侯亮矮身避过，同时扫他的腿。万博海被扫在地上，却抓住夏侯亮的腿，也把他带倒在地。炮火不断落下，地面剧烈的震动，两个人在摇摇欲坠的大殿中翻滚。夏侯亮脸上中了好几拳，嘴角裂了，他尝到鲜血的甜味。又是一下巨震，万博海被落下的灯座砸中。夏侯亮抓住间隙跪起来，用胳膊锁住万博海的手腕。万博海用力挣扎，两个人互相角力，没有兵刃，只剩下血淋淋的拳头。火光中两个人的眼神都凶厉如虎。夏侯亮忽然仰头一个头锤，钢铁护额砸在万博海的头上，鲜血淋漓。这一击夏侯亮用了五分的力气，万博海顿时头晕目眩，眼前天旋地转，手上松了力。夏侯亮抽出腰间的匕首，用木柄砸击万博海的颈侧，万博海终于昏了过去。夏侯亮把万博海扛起来，撤出行宫殿，周遭都是汹涌的火海，火光直冲天际，黑夜被点亮了一角，仿佛夜里红霞。夏侯亮踉踉跄跄往外走，千年柏已经倒了，密密麻麻的枝叶火中燃烧。夏侯亮爬过焦黑的树干，艰难地辨别方向。广陵寺满目疮痍，佛堂倒了一片。天际又是一道火光，夏侯亮带着万博海迅速卧在树干边上，炮弹落在他们数步开外，惊天动地的声响贯穿夏侯亮的脑海，耳边响起凄厉的鸣声，持续不断。夏侯亮几乎听不见了， 他咬紧牙关，把万博海拉起来扛在肩上，执拗地往梨树院走。路上不断有奔跑的兵士，幸亏没人管他。耳鸣渐渐停了，火光连绵和炮火轰鸣中，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。 夏侯，夏侯！ 朱顺子和几个番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 哎呀，夏侯，可算找着你了。 你们怎么在这儿？ 夏侯练大吼。 哎，你没按时出现，我们跟着督主进来找你。 督主呢？ 有个番子说道。 不知道，刚刚一个大炮落下来，我们和督主失散了。夏侯，你先走，我们去找督主。 夏侯练把万博海架到他们身上，道： 你们把他带去找司徒，一定要送到。我去找督主。 炮火终于停息，熊熊火光连成黄黄的一片，一众佛殿都倒了，金身佛像在废墟里露出灰扑扑的脑袋。夏侯练疯了一般往行宫院跑，路上经过沙罗树边上的废墟，听见有人有气无力地喊救命。他担心是沈觉，停下来刨地，他认出来这里是大雄宝殿的废墟。大雄宝殿因为震荡塌了一半，前面的沙罗树竟然还好好的，树上原本挂着的许多红檀木牌也掉了不少，那是善男信女许愿用的。听说广陵寺特别灵，大雄宝殿前的沙罗树已经活了几百年，是上天降临人间的神树，许多人不远万里跋涉上京来许愿，只求挂一个木牌在沙罗树上。他把人从废墟里拖出来，却不是沈觉，是个禁军兵士。他焦急万分，起身想走，目光无意间掠过地上灰土掩盖的木牌，上面字迹清隽，笔笔受尽有力。 祈愿夏侯练平安永保，早日归来。 夏侯练一愣，拾起那张木牌，木牌焦了半边，底下的平安结和红流苏已经脏了，沾满了灰尘。地上还有许多木牌，夏侯练挨个翻过来，也有别人的，可更多写着他的名字。 叩请平安，夏侯难归。承启福佑，夏侯练岁岁平安，长乐无忧。 夏侯练，夏侯练，夏侯练，一笔一划，每一寸墨迹都深深进入檀木的纹理，仿佛声声辽远的呼唤，兜兜转转，穿越十年的悠悠时空，终于到达他的耳畔。他恍然记起那日蒙蒙细雨中，沈觉说：“ 信过一段时日，开过光，也求过签，也请过长生牌位。庙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名目，挨个儿做了个遍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上天听不见你的祈求。”神佛也看不到你的磕头，求不得的，依旧求不得。 原来如此，签是为他求的，长生牌位是为他请的，星月菩提也是为他带的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